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、最高人民会议议员、天道教青牛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刘美英先生逝世一事，党、政权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和各阶层劳动群众，24号前往他的灵堂表示哀悼。